湾仔由呢度发展嗰时咧，好多趣事喎。如果去到近期喺六十年代啊，五十年代初嗰时喺湾仔红味嘅时代咧，讲翻嗰个啲风云人物啦。大家有可能上年纪听过叫湾仔三华，三个华，有一个陈强个细佬嚟嘅，启华、振华、华雄仔，即系最恶噶啦，即系讲出嚟行嘅大哥啊。湾仔 咩年代啊？ 应该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湾仔三华，好啦，湾仔三华有件趣闻喺湾仔，再出去海皮，出海皮嗰阵时咪有嗰啲食艇仔粥嘅，夜晚避风塘嘅。好啦，跟住有一件事咧，就真系趣闻。林黛个老公龙五公子，咁啊楞埋啊 龙云个仔， 龙云个仔啦，啊你都记得龙云个仔云南王啊，佢成班二世祖咧就最捻衰龙五噶喎，呢个龙云个仔，好捻绝捻物嘅呢条友。我黐捻埋谭永成，谭永成你见过啦，谭永成嗰啲死咗啦，你认识啦，即系林凤嘅老公，成班唔加一二世祖。乜龙公子咧个个性系点嘅咧？佢揸架车，或者揸架跑车，揸架靓车喺中环一塞车，佢掉捻低架车度，关人捻事，锁捻咗门行捻咗去啊！屌你啦，唔好咁啦，唔加惨嘅。跟捻住咧就屌你啦，唔好成个中环塞捻晒。咁啊，交通部咧派嚟拖车啦。佢又屌咩？咪叫个伙计走去监度攞捻埋架车咁算捻数嘅，正系冇家产呢个，即系啲街咁捻扑街嘅。 喂，点解你唔请啲仔嘅咧？系要俾啲福利俾你啲 鸡丁嗰啲咪谂住留翻俾你咯？ 我唔要咯， 即系咁嗰啲斜嗰啲梗系。 我唔要咯。 你要咩啊？ 吓，冇人有腹肌嘅喎。知道，你睇我 Facebook 就知道我要咩噶啦。 我又不懂讲英文，我请不到鬼佬咯。 系嘛，我识啊。 算啦，我哋唔好围绕住佢嘅性水向嘅呢个。 咁啊，讲起鸡丁，我真系，唉，又俾佢点魔喎？ 做咩啊？ 又俾佢点魔喎？我谂住即系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咁跟住我准备即系去买啲材料啦。咁因为今日咧有嘢玩，今日喺后段嘅时间有少少嘢玩嘅。 但系佢冇买。 有买到。咁但係呢點解話俾佢點呢？佢同我講話呢喺名人下面個位置，咁有一間叫 U 購嘅，係啦，有一間總之 supermarket 啦。咁跟住呢佢話喺樓下有㗎啦，你去嗰度買呀，咁啊真係我係咁好囉順啦。咁跟住頭先喺樓下望嚟望都見唔到，都幾耐 呀。你唔係阿廉，你第一出嚟撈呀，你唔係盡對呢啲咁嘅嘢要盡信呀，尤其是雞丁呢啲。是吧，即是你不是第一天出来捞嘢啊，大佬你仲要百分之二百相信他。 我就是想住过到嚟应该即是在个 supermarket 度买啦，咁样。咁点知找唔到嗰间 supermarket 嘅。 你有冇打俾佢 到最后尾系冇啦，梗系。因为买嘢咁要。咁买完啲嘢就上咗嚟啦。咁跟住到最后尾都系买到嘅。都系买到 嘅。咁就得啦。我都系担心，不过我信任你嘅，就算买唔到都应该有啲嘢可以兜到嘅。OK， 有啲嘢玩嘅今日系，不过后段时间啦，后段时间啦，系啦。 南美好正真系， 我期待啊，期待啊，欢迎 南美好醒目，真系期待啊！我会安排佢同你拍一镬主持噶。 欢迎啊，南美啊，喺度。如果佢有望到呢段视频嘅话 ，welcome 啊！ 我叫佢望，佢就会望噶啦。 咁系， 依家系真系好 欢迎啊！ 叫佢望就望。 好，咁就今日讲咩呢？今日呢其实呢早嗰期啦，咁睇啲新聞啊，做下啲 research 啊咁样啦，咁睇下有啲咩熱播啊或者可能得意嘅嘢同大家分享啦。咁跟住搵搵下之后呢，我就搵到係即係前嗰期啊，关于电脑病毒啊。咁嗰期咪好劲嘅，有一期即係都讲緊应该係。 都话咩係啦。 两三个月左右咋嘛。係呀，话咩勒索病毒嗰啲呢。有冇 冇听过？ 勒索病毒 真一样，我听到嗰期唔系呢期啦，不过唔紧要啦，继续啊。 冇，即系咦？咁应该冇领过嘢喎，你哋 冇， 好大镬啊！ 勒索啊，成日都俾人勒索，但系就 唔系嗰只勒索，系另外 都系病毒，但系就都系唔系你嗰只 兜口兜面嘅勒索。 指紧边度啊？ 系你嗰个啱啱 唔系你搭咗我？ 你嗰啲系同脑粒系冇卵分别，但系唔紧要啦，继续啦。 唔系你指乜嘢先？ 系个 你讲咗先。 指乜个？肥螳螂，OK， 我繼續。 我應該係個 point 應該係呢邊嘅，係應該我。 應該佢個同。 咁講嗰個勒索病毒咧，嗰期即係兩三個月之前咧，係咪咧？差唔多噶啦，好 hit 噶嘛。嗰期咧就好多人話會瀨曬嘢咁樣。原先就唔係喺亞洲區，係哦。 佢點解個病毒？ 個病毒其實好得意嘅，係咩嚟嘅咧？其實咧。 佢係一個會 lock 咗你部電腦嘅所有嘢啦，將所有嘢嘅簡單啲講係一個加密嘅你當係一個 software 啦。咁但係只不過咧，佢係駕馭咗一啲漏洞，然後就成功可以喺你部電腦度去即係叫做將所有檔案加密曬。咁如果你要翻部電腦啲嘢咩？得冇問題，你俾錢啦，我俾個 key 你，再俾個方法你解密。係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勒索病毒。變態噶，變態噶。咁嗰個畫面係點咧？因為嗰期其實有啲朋友仔應該嗰期即係 keep 住咁熱門嘅時間，應該網民啊，咁都係朋友仔。 對安彩嚟緊要，啲對我唔係好緊要。 對我點解好緊要？ 因為佢無時無刻都話：哇，啲相好有紀念價值嘅。咁我唔係，我喪產嘅我。 所以 backup 嘅重要性啊，咁多位記住，有啲重要嘢要 backup 啦。咁好啦， 冇認識。 唔係，我最近先知係喂，原來個手提電話插落個電腦度，你洗咗嗰啲會跌翻出嚟 嘅。係嘅咩？ 很恐怖係啊，咪又係雞丁搞嘅咯，好恐怖啊！真係。 通常啲古靈精怪嘅嘢都係。所以我喺度谂紧，其实佢会唔会背后操纵紧一啲可能一啲勒索病毒啊等等嗰啲咁嘅嘢？ 操纵紧， 真系唔知道。好啦，咁跟住咧，勒索病毒解释过系乜嘢嚟噶啦？咁一个其实系加密嘅，你当 software 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用咗一个地方就可以即系令到你咧喺无形之中就领嘅嘢噶啦。咁你部电脑咧就唔系报销嘅，你俾钱啦，你俾钱佢就俾个 key 你，然后你可以解密噶啦。 系。 咁但系唔代表你部电脑冇事噶嘛 ？OK， 咁个 concept 就系咁样啦。咁嗰期 hit 咧就係 hit 呢一隻電腦病毒，咁我就想問一下啦，除咗呢隻電腦病毒之外，你其實平時咧新平啦嚇，喺咁耐以嚟你用電腦嗰方面會唔會有機會中病毒呢樣嘢先？有冇發生過喺兩位身上啊？ 其實我唔知道中病毒係咩意思，因為我所知嘅中病毒係會令到你部機 減慢速度 啦，係 啦。 咁但係成日都發生嘅，即係好似好鬼煩咁樣啦，令到你唔好暢順咁樣做到嗰件事咧。一係咁彈啲鹹嘢出嚟，一係就係嗰啲咯嚇。 唔同類型嘅嘢啦，咁我相信都會有呢啲經歷啦。OK， 咁你 極上咁多鹹，我應該好熟㗎。 會唔會係你啊？ 我就緊㗎啦，你唔認啊？ 我熟啲， 唔會 係。 其實我熟啲，係this much啦。我唔承認我會上鹹網， 我會。 佢淨係睇嗰啲小鮮肉嗰啲咯，係 我睇小鮮肉， 好撚核突噶啦嗰啲撚樣。 我身為一個血氣方剛年青人，我絕對認，我係有嘅，係都唔算熟，但係都一定有。 我係中意有老味嘅小鮮肉， 老味嘅。 但係冇人想知啊，冇人再想知，你不唔好再講啦。OK， 好。 我有肌肉嘅 ，OK。 即係所以我係好中意南味啦，而家 老味小鮮肉有啲難去 concept， 唔緊要， 有問題。 係啦，喂，咁好啦，咁咧嗰個電腦病毒咧，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即係有機會接觸過或者領過嘢啦。OK， 咁極其量嗰件事係點樣咧？極其量你都係可能玩緊部電腦，中咗領嘅嘢，或者可能好似勒索病毒咁樣，你部電腦裡面嘅資料全部俾人拎走曬，甚至乎冇曬等等啦。OK， 咁呢啲都係模糊形中，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叫數據上邊嘅嘢啦。 嗯， 咁但係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你中電腦病毒唔係部電腦攋嘢，係你自己本人攋嘢咧？意思係咩咧？中咗病毒你會死？ 吓，咁都得？ 冇諗過。 冇谂过， 冇可能， 天方夜谭。 点样中病？ 戆鸠， 系咪觉得天方夜谭？ 冇可能， 冇可能系咪？ 冇可能。 嗱，我开头咧听到呢个 message 咧， 如果有我会俾安彩嚟先。 第一时间 俾啊，太多啦， 系， 一定俾仇家咯。即系如果有呢一啲病毒嚟讲嘅话，咁但系咧，点解呢单嘢都会攞出嚟同大家去分享下、研究下咧？其实咧。我喺一個 YouTube channel 度，即係睇下嘅時候就撳到入嚟咯喎。咁跟住又撳到呢件事，啱啱我就研究，喂，第一次睇，我覺得都係冇可能嘅。你電腦中毒，你點會死啫？你極其量咪都係部電腦領曬嘢咁樣。咁原來佢係有少少解釋嘅，佢有少少因由嘅，唔係爆炸咁簡單，唔係呢啲嘢嚟嘅，呢啲正常 logic 啦，係咪先？但係佢就唔係嘅。佢意思係啲乜嘢咧？其實佢开头我就抱住一个怀疑嘅心态啦，喂，你部电脑中毒，你领嘢点可能啊？你中间有啲乜嘢令到佢搞，即系出咗事啊？咁样会唔会有啲媒，即系途径啦吓？或者可能讲到件事咁神化咁样，点解会发生呢一件事咧？咁跟住我喺啲 channel 度即系开始喺度 search 啦，睇下有冇啲 YouTuber 讲啊，或者可能啲资讯喺度 search 啦，先发觉原来，咦，佢哋讲嘅嘢，即系或者呢一类型嘅病毒。又真係有機會係堅嘅喎。 嗯， 點解咧？首先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先啦、啊。即係其實之前咧係曾經即係好耐啦，都起碼十幾年前嘅事嚟噶啦。嗰陣時我都仲係一個細路仔啦，依家都係。 唔知咧，唔清楚呢、這個是未睇過。 咁嗰陣時咧，其實呢單新聞咧係97年嘅，呢單新聞係97年嘅，咁就12月16號。 你如果上網 search 嘅話，其實都會揾到嘅。咁嗰期係都真係幾爆幾 hit 嘅。我仲好記得嗰陣時 千年蟲啊嘛。 嗰期未到未到，但係嗰期有啲乜嘢事發生咗呢，都幾爆下，令到我阿媽叫我唔好睇電視嘅。 嚇咁恐怖！ 係啊，嗰陣時我一個僆仔，我好中意睇電視啦。但係嗰陣時我細細個 keep 住喺度睇卡通片咧，尤其是某個鐘數一定匿埋喺 個。我有少少印象，好似嗰陣時話講緊係個卡通片有一個、 yes. 有一個畫面係睇咗會黐撚線嘅，眼睛諸如此類噶嘛。 係啊，冇錯啊。嗱、嗯，咁呢件事咧，嗱，人哥有印象啦。咁我相信咧，其實呢一單嘢因為真係幾出色嘅嗰陣時，即係叫做真係幾多人去討論啦、啊、咁樣。到而家其實都有人講翻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件事情咧係堅嘅。咁嗰陣時咧就喺97年嘅12月16號啦，呢一單新聞嗰段時間，因為咧正常一個僆仔咁，你睇電視節目咁都一定卡通片噶啦。咁、到嗰個鐘數，我中意嗰套節目嘅話，我一定踎喺度咁樣 keep 住去睇噶啦嘛。當時細個冇咩娛樂，好正常，係咪先？咁嗰陣時咧，呢件事情係發生喺東京嘅，因為嗰套、叫做卡通片啦嚇。咁、喺日本嗰邊嘅，咁喺東京電視台啦，喺六點半嘅呢一啲鐘數咧就播咯噃。咁嗰套咧就係 Pokemon 嚟嘅，係啦，寵物小精靈。咁而當時咧，嗰班即係小朋友啦，坐咗喺電視度就當然好似我咁，我都一樣嘅。一睇嘅時間我就哇，好得意，好正啊咁樣 keep 住去睇，好聚精會神咁去睇。咁其中有一幕係咩事呢？其中有一幕咧就講緊佢裡面嗰、那個有個情節啦，話佢哋去咗一個電腦世界。咁然後咧喺裡面咧，即係佢發生一啲故事啦。咁跟住嗰啲故事係唔係好重要嘅啫？但係最重要嘅係咩？裡面有一隻嘢。嗰隻嘢係怪獸嚟嘅，佢個世界嘅怪獸。咁佢入咗去嗰個電腦裏面咧，就係話會即係有個大爆炸咁嘅情況嘅情節出現啦。OK， 咁個爆炸嗰個畫面咧就係重點啦。個爆炸嗰個畫面，佢話平常日本人或者可能係一套動漫裏面，佢哋嗰個 pattern 如果排爆炸呢一個情況嘅話咧，佢裡面嘅安排咧個顏色上邊色調同埋佢哋所講嘅即係一啲專業用詞，我都唔識點樣去形容。但係總之就係話佢會有個 pattern 啦，就一定會係超過某一個數量嘅 pattern 嚟嘅。咁亦都顏色上邊咧亦都唔會咁單調嘅。但係嗰一幕咧，佢哋咧顏色淨係得兩隻嘅啫，紅色同埋藍色。佢哋話嗰一幕點解會淨係用呢兩隻顏色咧？因為佢入咗個電腦世界，佢就話要模擬翻佢哋喺電腦裡面去戰鬥嘅畫面。咁所以咧，嗰、那個 pattern 同埋嗰個呈現嘅方式就同以往佢哋做嘅啲方式唔同啦。 係。 問題就喺度啦，出咗事。點解咧？因為一爆炸嗰下咧，嗰、那個畫面咧，其實就係嗰隻主角啦，嗰隻發電嗰隻嘢啦，比卡超啦。佢啱啱好一射過去就爆啦嗰隻嘢，跟住一爆嘅時間咧，嗰隻嘢個爆炸方式有兩隻顏色嘅啫，淨係得紅色同埋藍色。然後咧個光係非常非常之強嘅，佢就係由紅色轉去藍色嗰一刻，突然之間嗰下就令到嗰啲小朋友唔舒服啦。 嚇！ 係冇錯。咁跟住咧，嗰陣時當然俾人投訴啦 ，keep 住俾人投訴啦，即係喺度話：喂，搞咩啊？我啲小朋友唔舒服就係睇完呢個節目，以為淨係可能得嗰兩三個或者可能小貓幾隻嘅啫，唔係咯。 全國 佢唔係全國，因為都唔係全國睇嗰個節目嘅，但係個數目都好勁，接近七百。 哇！但系纯粹系因为个光射到只眼唔舒服。 Bingo， 其实就系个光射落去只眼，令到你视觉神经唔舒服。咁但系佢当中其实系讲紧，因为个颜色交替，令到你脑部里面出现咗一个情况，令到个压力增加咗，然后就会搞到你自己即系嗰下系头痛唔舒服，出现呢、這、一个即系叫做阳简症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咁系啦。咁咧实数嚟讲咧，佢应该系话有685个小朋友嘅，就话送院治疗。咁、但系咧部分嘅小朋友仔咧，佢哋喺送院途中嗰段时间已经 死亡， 唔系回复清醒。 我屌你， 冇事冇事冇事，冇咁多，冇咁夸张。如果死亡嘅呢单嘢好大镬噶啦，真系。虽然依家都好大镬。 系咁，如果即系简单啲讲，想令到你唔舒服，狂播嗰一幕就会令到你唔舒服 嘅。其实你用一个单嘅色系，然后再加上佢嘅一啲所谓嘅 pattern， 因为你制作影片，即系佢好似讲紧系话有一格一格一格咁样，然后有唔同嘅光去组成啊嘛。咁佢一格一格一格嘅时间，佢好似话加咗一个 pattern， 因为正常好似话系14至15个，即系佢嗰个显示嘅速率，佢有个名词嘅，但我唔知点讲。咁但系佢依家就系话将嗰个 pattern 加到去一个 double， 加到去一个 double， 令到你个眼嘅神经。 其实我好想学呢一啲嘢吓。一个模型的攻击是几好， 模型的攻击啊， 咧， 即系我唔使反，我又唔使打你，直情屌你咪睇啊，捉男主嚟紧睇啊， 望住啊，佢唔睇就要跟住怼支牙签，张家辉嗰啲，张家辉嗰啲啊， 好辛苦啊， 好爆啊呢啲，呢其实对付如果真系有啲， 好笑 啊 呢件事， 有敌人嘅话其实 OK 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呢件事情咧，其实即系嗰下就即系啱啱讲过啦，就系话佢有大部分即系送院途中就冇事啦，即系佢自己恢复清醒啦，咁但系其实都仲有一啲人咧系。是需要很多時間去 pick up 翻嘅佢自己身體。咁嗰陣時係講緊好似話有接近140几啊，咁上下一個小朋友嘅數量咧，係需要咧接近3个星期嘅時間先至可以 recover 到，令到佢哋開始慢慢清醒翻啊，肌肉唔抽搐啊，跟住神智開始就回復翻正常啊，咁樣咯。 咦，你應該要睇下喎。咁你撞一撞，可能會個人正翻少少。哇！我屌，我痛啊！ 收唔收到嗰下撲一聲，嗰下撲一聲好型。 我都係出於善，出於善意叫你係去即係。 係，所以我冇用力咯。 試一試 嚟 睇啊！ 撲一聲好大聲。 哇！好痛啊！ 咁跟住好啦，學名去解釋翻呢件事情啦。其實咧，即係之後就有學者啦去研究翻呢件事，就喂點解突然之間咁嘅畫面可以令到咁多小朋友出事咧？咁樣其實原來唔單止係小朋友嘅。是啦，是讲緊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好啦，如果你去望住一个正常嘅即係应该咁讲望住一个呢个 pattern 啦，唔正常嘅呢个画面或者5秒以上嘅话呢、就会令到你呢开始呢身体出现唔舒服头痛啊、抽搐啊或者可能係、你个血压增高啊等等，会令到你突然之间有呢啲唔协调嘅情况出现嘅。OK， 咁呢佢个脑部呢其实就即系你可以形容话系一个癫痫症啦，急性嘅癫痫症啦。咁佢有个学名嘅，佢个学名叫做急性光过敏症，系啦，或者叫做敏感性嘅癫痫症。 好啦，我哋嚟到呢度咧，其实呢个位都差唔多啦，跟住又点咧？ 好啦，咁跟住继续落去啦。咁其实咧有啲图片俾大家睇嘅，因为咧点解会咁样讲咧？呢、這个啱啱就系嗰个前言啦，就系话其实咧。如果你去即係叫做睇到呢啲唔舒服嘅嘢嘅時間，你其實係有可能會令到你自己係突然之間出現一個唔尋常嘅情況，咁就可以如果係咁樣嘅 concept 去諗落去啦嚇。咁嗰個電腦病毒，如果中咗嘅時候，你係真係有機會會死亡嘅話，係行得通嘅。呢件事是有机会行得通的， 即是现在你播出来的是会有机会令人死亡的、 这个不会是的，因为由于尺度的关系其实可以自己 search 的，是的，那呢应该我给一些牵涉大家，但我这里我不直接讲那条 link 是怎样，是的， 不可以讲那条 link 出来的， 是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 search 下做下一些 research， 因为你 找到的 其实在 YouTube channel 那里你可以打出来， 我知道你这排心情不太好啦，我就是看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证实是有影响的，对他的人都是有影响 黐黐地線啊，開始啊！啊，裡面咧嗱，嗰個 channel 名咧，其實係你可以上網 search 下嘅666啦，係你揾一啲關於666嘅嘢，然後你楞下講下睇下，咁就應該你會揾到啲蛛絲馬跡嘅。 我啱啱即刻，你哋係咪即刻撳喺度？ 有啲試一試啦，咁樣即刻 好，繼續。 咁咧。所以咧，其實如果以呢一個 pattern， 以呢個思路去諗嘅話咧，你部電腦中毒，然後令到你去死亡，係真係有機會嘅噃。呢件事係真係有機會。 會啊！ 因为呢 如果你的色是即是再想真一点，或者是真的有专业人士搞过呢、是真的会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那跟住你现在呢刚刚我讲话即是666的一个 channel， 那其实呢这个是真的有一只病毒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有人声称啦，有人声称就说奶过嘢嘅，就话咧中咗呢个病毒嘅时间，咁跟住佢就即系都系望住个 screen 嘅啫，咁但系跟住就出咗事咁讲，系啦。咁嗰個係嗰、那個病毒嗰個名叫乜嘢呢，其實就係一隻叫俄羅斯嘅666嘅一個視覺病毒嚟嘅，係啦，你上網 search 嘅話應該都會揾翻少少關於呢方面資訊，唔多嘅，但係唔多嘅， 係 因為呢一樣嘢其實未盛行，亦都即係唔話廣泛流傳，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如果你 foresee 一個 future 嚟計嘅話咧，係真係可以有機會有呢啲古靈精怪嘅事情發生。到時我哋個世界其實就唔止可能純粹淨係好單純地攞你嘅數據啊，或者可能盜用你個人資料，甚至乎控制你自己嘅人嘅性命啊， 睇完之後，即係你已經吸收咗嘅資訊咯， 睇睇啲相先咯，有幾張相俾大家睇睇。嗱，呢個就唔關事嘅，其實呢啲咧就係叫做回應翻即係我哋嘅腦部啦。其實如果你正常地去望一件即係好似呢啲視覺圖嘅時間咧，你望得 耐你都會有一種感覺的，你會有一種感覺，即係除了佢會喐之外咧，有啲人成日會覺得話睇呢視覺圖咧係令到你自己好唔舒服噶，或者會暈。你成日一望住中心點 focus 咗落去，然後你睇下會唔會呢幅圖開始有少少喐動嘅感覺？ 係會喐嘅， 有少少喐動嘅感覺嘅咁啊嘛。嗱，但係呢幅 你咁快嘅，我都未，我睇嚟睇去都唔喐嘅。 你望住中間嗰個點， 眼太細嘅，因為 望住中間嗰個點， 你屎忽細 這個呢，他那件事情其實就是這個真的不是一個 GIF 的圖來的，因為我今天我上網找的時候我都 download 了，我發覺咦領嘢喎，為什麼動得那麼快，原來 GIF 來的，就是那些動圖啦，動動那些圖， 我看來看去都不動的， 再研究一下咯，又看下一張 定了它又會動， 又看下一張。所以人體其實個腦部的結構是很有趣的，個腦部結構其實很有趣的，又會影響到你的視覺的神經，令到你有一些奇怪的畫面出現了。這個也是欺騙你視覺的圖像來的。 有啊，波浪咯。 點解你係睇到我眼睇得都唔喐嘅喎啲嘢？係咪？係啊。 你試下啊，呢個就唔係中心嚟嘅，但係咧 ，suppose 你成張圖咁樣去望，唔好望一個點嘅時間咧，你會 feel 到其實佢會有少少即係喐下喐下咁嘅感覺，好輕輕咁樣喐咯。係啦。 算啦，講股唔好講股啦，我又真係。 繼續啦，繼續睇落去睇下會唔會仲有其他會係望落去有啲感覺。呢一張咧，呢一張會唔會有一種感覺係開始有少少眼花撩亂嘅 feel 啊？或者睇落去， 其實喐噶啦，你睇乜撚嘢都喐噶啦。OK， 好， 可能有機會有啲眼花撩亂嘅情況出現嘅，咁啊繼續有下一幅圖咯噃，會唔會勁啲啊？呢一個會唔會勁多少少？ 你有冇睇到佢喐啊？ 喐啊，喐啊，喐啊！佢呢一個咧，其實 係咪我的角度問題咧？我真係睇唔到喐佢 點解。Full screen 地去睇嘅話，其實嗰件事係靚仔好多。咁依家都係，即係依家你見到個畫面 係咪即係測試到其實蠢人會睇到佢喐咁嘅意思？ 佢呢一個 係蠢人睇到， 越蠢就越快行得係咪？ 做下功課先，等我做下功課睇下關唔關事先。如果係咁啊，大鑊啦，喐得好勁添啊！大鑊啦， 我呢個係受因為受咗之前受咗啲影響嘅，影睇完嗰啲片之後， 我喐得好勁喎，但我睇到 飛啦飛啦， 好啦，繼續繼續， 好勁啊！ 真係喐得好勁喎！呢一幅 嗱呢個喐啦， 呢個喐啦係咪啊？個喐動嗰個方向，你係睇到係由外至內啊，定還是喺度旋轉緊，定係點㗎？因為每據稱話每個人睇落去嗰個喐動嘅 pattern 都唔同嘅喎。 我睇到佢咁樣， 嚇，即係又收放咁樣嗰啲放射性嘅圖案啊，嗰種感覺啦，係咪啊？ 間唔止一下半下。 我係嗰只咧，我係嗰只佢係轉咗出嚟啦，即係佢係嗰只向外轉，跟住又向內轉翻咯，跟住側邊嗰啲咧係側邊嗰啲咧係向上，跟住然後裡面嗰層咪向下咁樣嘅，係好奇怪。你望多陣間之後，佢會有啲唔同嘅 pattern 浮現咗出嚟。 好啦， 係啦，跟住係咪好似仲有一張六張咁啊？係冇錯，仲有一張呢、這個。望落去有冇啲唔舒服嘅感覺？我已經有啦呢一個。 呢個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咯。 呢個係我特登安排喺後少少嘅。 冇喐啊！ 冇喐啊！ 呢個係有少少啦，但係咧其實佢呢一個咧係你我有呢種咁嘅感覺啦，可能每個人唔同嘅。頭先嗰啲咧就會令到即係可能個畫面上高有少少震動，跟住開始慢慢加強。而呢個咧你擺喺最後度睇咧，我係有一種特別唔舒服嘅感覺，係暈暈地嗰種 feel 嚟嘅。 嗯， 係因為可能個顏色上邊個 pattern 同頭先唔同啦，咁樣好啦，完啦。咁呢啲咧就係嗰啲上網睇嘅一啲視覺圖啦，其實仲有好多嘅。咁之前有啲據稱咧，即係有一期又好 hit 嘅。即是 ICQ 年代啦，咁啊有好多人 send 過嚟一條 link 咁樣，跟住就同你講話唔好 click 入去啊 ，click 入去睇完呢一條 link 嗰啲相會死㗎咁樣，咁但係唔知點解佢又 send 出嚟喎，係啦， 中咗毒佢咯。 嗰幅圖咧其實係一個女仔嘅圖嚟，其實好經典，嗰幅都起碼已經廿年啦，起碼都已經接近廿年㗎啦，真係。嗰幅圖片咧係一個女仔嚟嘅，俄羅斯嘅女仔，但係佢畫到好靚嘅，跟住之後有人楞過啲靈異嘢度咯。嗰陣時嗰期好多人去報道啊 ，MSN 嗰啲又係咁樣，跟住就話呢幅圖片喺俄羅斯搞死咗一個人嘅，就話有個詛咒，其實嗰個女仔咧就係、是、即係俾人強姦，跟住又唔知點點點咁樣啦，即係大做文章。 死得好慘啦， 係啦，但係大做文章啦，其實咁其實根本上就係啲視覺圖嚟嘅啫，咁但係嗰種視覺圖就會令到你自己。不舒服，咁如果咧配合埋一啲音頻啦，你啱啱講嘅就係一啲眼球啊，或者可能腦部睇嘅嘢啦。你如果你配合埋一啲音頻上高有個 frequency 喺度聽嘅時間咧，係會令到你嘣一聲突然之間死亡都有機會嘅，係唔出奇嘅。係啦，啱啱我哋睇嗰啲係視覺，咁咧仲有另外一啲咧係關於音準嘅。 係啦，如果你個 frequency 你可能聽落去，即係有啲咪話年齡年齡可能比較高少少嗰啲啦，高齡人士啊嗰啲，佢聽咧係聽唔到某一個 frequency 嘅。咁有啲年青人佢哋會比較聽得清晰少少嘅。 嗰啲咩蚊嗰啲咁嘅嘢。 類似啦，係啦。咁如果你係加咗一啲即係元素喺裡面，喺嗰段片段或者可能喺嗰個病毒度，佢係加咗呢一啲嘢入嚟嘅時間，咁你無知可能就咁 click 入去睇，覺得冇乜變咯，可能三至五秒左右就領嘢，係有機會嘅。是啦，是真的有機會的。所以呢，奉勸咁多位啦，如果大家用電腦，即係依家資訊十發達啦，係咪先？咁一定會上網啊，會成㗎啦，真係小心啲啦。係啦，千祈唔好亂咁開一啲檔案啊，或者可能亂咁唔知做乜嘢嗰啲不知名嘅網站啦。 有人問我啲啲嘢嘛，頭先 正咯， 復佢咯，即刻 即刻復。 原來係咁樣，女仔上嚟喎，有空嘅喎。 就係佢問我咯， 女仔問佢咯，正常啊。 大家覺得，大家覺得我會好似安菜妮咁樣喺度做節目，嗰度做玩電話，我答緊現場觀眾。係 嘛？我唔覺得你喺度及緊女啊！我見到你。 唔係咁問我嗰個係女嚟嘅。 咁問㗎喎，女仔咁都正常嘅。 比基尼咁樣。 佢問我見唔見到有冇啲位置喐緊？咁我話啊，見唔到咯。係 嘛？ 所以你哋可以睇翻㗎，但係記住真係咧，頭先嗰啲圖片其實都係視覺嘅，即係錯覺圖嚟嘅啫。咁就冇話 攻擊性嘅， 係啦，就唔會話可能你睇完之後好唔舒服， 睇完 好 唔舒服咧都唔關我事。 嗱，如果你睇完覺得唔舒服嘅話， 我見到佢我都唔舒服啦， 唞多啲啦， 咁係咪關事啊？ 又好似有少少道理。 哇！你真係會嘔落嚟喎，我知道你。 我頭先好似有啪一聲嘅情況出現，一陣間如果佢用個槍嚟講，會唔會冚一聲？ 真係大撚磨，大撚萬喐你。 記住啦，上網要小心，慎防意外身啊。OK， 好啦，下 part 再見， 下 part 見。